北京时间14:06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，我在这里。还有比那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还美的《月圆之夜》的景致吗？正适合今晚，而今天还有天气正好，以月为主体，以江为场景，描绘了一幅优美妙远、彷徨离离的春江月夜图，就好像是我们共同就在这一片月夜之下来感受，而我们也是正是在今晚共同在月光音乐会当中，共同在这一片月夜之下。那在今天晚上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特别策划了月光音乐会，将浪漫上演，郁可唯、飞儿乐团、周慧、姚琛、迪斯汉、麦麦等将真情演唱，用美好的音乐陪伴大家度过在今天晚上这个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。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呢，也和不同的音乐让大家一起共赏，来感受今日的中秋。不过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我们不只是来感受中秋的月圆，还来感受中秋的氛围吧。在这样的音乐之下，我们来感受那个美好时代。这段音乐选择电影《美国往事》，其实音乐中有一段美好的回忆，那音乐中还有那样的笑声，所以我想问你，每当过年或者过节或者各种的和家人一起过的节日的时候，你最想到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和家人一起能回起来的事情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心理测试哈，让你来回忆和家里一起做的事，然后呢画一组画，那从这个画里呢可以看出你的心理的状态。我不知道你回忆最多的是什么，其实每个人都不同。那有人说，哎，过节的时候我最喜欢搁家里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吃一桌团圆饭，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。那有的人说呢，我觉得给家人在准备饭菜的时候，之前的那个过程，有期待的那种感觉，是最幸福的。有的人说呢，觉得喜欢出游，那么你呢？和家人一起做的最快乐事。 心，也看到很多音友会的好朋友们。小老头拍了一张说是中秋前夜在公主坟南过街天桥拍摄的月圆，那起名叫团圆。那我想你肯定不是用手机拍的，用长枪大炮拍的吧，真的是很清楚。那我还记得昨天白天还有小雨，还是阴天，到下午过了古典流行的时候，慢慢的节目一播出天就晴了起来。而十五月亮十六圆，今晚一定是圆月，明晚呢会不会更圆呢？而在今天周二，古典流行其实也是音乐的风景，那有人在拍月亮，有人在喝咖啡，真的好美妙。安卓班长说了，说在海边的咖啡馆来听节目，太惬意了，令人羡慕。水边感觉还有风，是不是波光粼粼的，然后喝着一杯拿铁的感觉非常好。一说到咖啡，其实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没有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特别的圆月，而是带来了很多不同方式的音乐。比方说我们来听听这样的水的声音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说到团圆，这水的音乐其实选自一部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吧，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这段纪录片这段音乐。刚才叫做水的秘密，而这段叫做劳作的春夏秋。因为听到这段音乐，你就会想到桌上的团圆饭，选自舌尖上的中国，作曲阿坤。 劳作的春夏秋，选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作曲阿坤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哎，每当心情好的时候，烧饭的时候就听这个。现在听着古典流行，正在准备食材，准备晚上和家人吃团圆饭，这时候听太合适。哎，要说电视当中，在纪录片当中，往往这样的话，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调方式，忙碌了两个小时。这段叫做才下舌尖又上心间。在很多的场合都会演出，每每到节日的时候也会听到。在古典流行的时候已经播得不多了，但是在今天为你带编了一个其他的版本，把它唱成了歌带给你。好威尔文，何如何处何时，就像今天又是中秋，年年中秋。音乐也是一门时间的艺术，在时间中流动，表达了你的心灵的感觉的时间艺术。 现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。刚刚我们听到了其实是两首不同版本的 Canon。 哎，有的朋友说了，坏蛋虫人声的吟唱加入平添了一分神秘凄凉，而又说贝斯的加入太突兀了。这是两首作品，那我把它们 mix 在了一起。第一首呢是人声的那首改编，我觉得表达了时间的艺术。而第二首呢非常的燃，是一首乐队作品，摇滚乐队，选择一部我很喜欢的剧，也推荐给大家，机智的医生生活。音乐中有很多的温暖，剧中也是这样。这一首叫做 Leaning Love， 选自海上钢琴师，音乐家，爱音乐的人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你呢，用什么样表达你的节日祝福呢？我看到绍兴黄酒这样说，最美中秋，有月有月，这个文字的魅力啊，其实要给大家解释，最美这个最沉醉的醉，有月呢是有月亮，有音乐，天涯共此时，共赏一轮月，明月寄相思，古月传千里。是的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。上半时段先到这里，一会儿见了。 长城内外，北国风光如画， 双奥之城，舞动冰雪节拍。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，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Thank you. 古典也流行中， 我是胡月， 在下半时段和你共赏中秋。在今天上午的时候，这是 Oliver 啊，就说好期待今天的节目。贝多芬的月光有没有？花好月圆有没有？普契尼的图兰朵的那段茉莉花的主题有没有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些大家都熟悉，那我怎么会按常理出牌呢？所以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呢，我觉得也有着那种幸福的感觉的作品分享给你，它来自于肖邦。你想想，在此时，在期待月圆和家人共赏的时候的这种心情，此时是幸福的，也是温暖的吧。来自肖邦的 C 大调《影子与华丽》的波兰舞曲。是中秋，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肖邦的这首作品，我觉得很适合在中秋的这个午后来聆听。这是肖邦极少数的室内乐当中的一部，作于1829年，献给大提琴家 Mike。在肖邦完成钢琴三重奏的同时，他完成了这部大提琴与钢琴合作的《影子与华丽》的波兰舞曲。这里我们听到的大提琴演奏来自于罗斯特洛波维奇。 今日中秋，在中秋的午后和你欣赏这些不同世界的音乐。其实我们在欣赏中秋圆月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讲究，比方说有皓月当空，有彩云助月，也有月圆难见。那像今天说到这个天气啊，北京的天气应该今天晚上是彩云助月，那比如说像我国的其他地方的天气，像乌鲁木齐就是皓月当空，还有比方说像西宁也是海彩云追月，还是有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在云南昆明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月圆难见了。每天的月亮，每日的月亮都不同，在中秋之夜你看的是哪一片月光呢？而不同的国家其实对于我觉得月亮的感觉也不同，比方说我要带给你这首相送，你仿佛是在月亮下唱的那样的小夜曲，选择一部动画片《国王与小鸟》。 La vie est une cerise, la mort est un noyau, l'amour un cerisier. 有夜莺，这样的音乐必须有月光。这仿佛就是一段小夜曲，这段音乐讲述的是扫烟囱的人向牧羊女表达心中的爱，它的形式很像过去的那种小夜曲。而说到小夜曲，西方的小夜曲就是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，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，流传于西班牙、意大利，后来一些欧洲的国家慢慢的越来越多。小夜曲的时候呢，首先有月光，有男孩子在夜晚对着爱的人的窗口来歌唱，倾诉着爱情，旋律优美。而在接下来呢，我也为你带来在这个中秋的午后来适合聆听的小夜曲，我很喜欢。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德沃夏克的小夜曲，第一乐章、第二乐章也都很好听。我们跳入到有名的第二乐章。 下课一生中学有两首小乐曲，刚才我说了，小乐曲首先必要要素环境要素就是月光，一定在一片月光之下，然后唱给爱人听的。后来很多的作家也创作了不同的小乐曲，而德沃夏克呢，有趣的是他有两首小乐曲，他将管弦乐队一分为半，一首是为弦乐而写的，而另一首呢专门为管乐所创作，弦乐小乐曲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，创作于1875年。 I love the classics， 古典也流行。 刚才我也说不同的地方，今晚的月亮也是不同的，有的是云遮月，有的是皓月天当空啊。有朋友说了，西昌的中秋晚会，希望今天晚上西昌的月亮正圆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就叫做月光。说到中秋，说到我们的古人，真的为月写下了无数的诗篇，有写思乡之情的《露从今夜白》，月是故乡明；写归家心情的《三湘双鬓逢秋色》，万里归心对明月；写兄弟手足思念情的《共看明月映垂泪》，一夜相心五处同；写相思的仰头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。月的诗句多得数不胜数。节日嘛，中秋嘛，就意味着团圆呢，所以在接下来给你带来一首熟悉的歌，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吧。音乐不分界限，所以月亮我们也供在一片蓝天之下，供上这一片月光，不是吗？来自李泉，《月光曲》。 是我为你轻放梦里的景象，远的地方，我们还能分享一样的月亮。Demo，Demo，爱压痛了我的胸膛。歌唱 Demo Demo， 穿过时光人海茫茫，听着心一样要流到你心上，颤动着琴弦。胸膛